本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.hk。 做主持，大香港早晨，香港早晨，香港 早晨。早晨，大香港早晨，呢个系 My Radio 同埋《要时报》联播早晨节目，呢个最后一节啦，咁样。咁呢一节讲咩咧？就讲讲我哋即系啊，好需要人啊，好需要，好需要人手去推动呢个咁嘅公投制宪运动。咁啊，首先第一样嘢啦，就系咧再一次宣传我哋星期五嘅活动啊，即系星期五系讲紧听日啫。听日咧就晏昼咧就四点到七点啦，即系下午啦咁样。咁我哋咧就有个活动嘅出图咧，你拉乜捻嘢啊？咁就系呢个咁样嘅独捻论坛，香港独捻建国大会啊咁样。咁其实就是一个集文化嘅活动嚟嘅咁样。咁我哋嚟紧咧都会做唔同嘅类型嘅宣传咁样咧，因为即系即系点讲啊？即系即係我哋需要有多啲唔同嘅宣傳啦，拉唔同嘅界別。因為譬如我哋可能即係雖然近年咧，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咧，就係咧政治嘅新聞咧，其實就多咗好多嘅。政治咪 keep 住咧 ，keep 住望到 human bomb 咯。咁啊，政治嘅新聞咧就多咗好多嘅。咁但係咧，即係比起即係日朗你唔知啦，我細嗰個年代咧係即係政治新聞係好撚遙遠嘅。咁係同埋係 官講英文。 唔係，係唔撚入腦咧。總之唔撚入腦咧，即係好難引起討論嘅。即係政治新聞係政治新聞係毒藥嚟嘅，即係銷量嘅毒藥嚟嘅。即係譬如如果報紙嗰啲咁樣，大家都係其實 skip 撚咗佢。咁近年就多咗好多。咁但係依然咧，香港係有好多人咧，政治距離佢都仲係好遠，好遙遠嘅。就係因為好唔撚關自己嘅事嘅一樣嘢。咁今日我又想講講咧，我又想講講就係、是、譬如我哋一路做緊嘅嘢，我哋一路做緊嘅嘢，譬如《二月時報》最初開台嘅時候，譬如呢個咁樣嘅聽日啦，我講咗點解聽日會搞個咁嘅大會啦。除咗係因為嗰個技術嘅問題之外咧，其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呢樣嘢本身都會繼續做嘅。譬如我哋而家成日講緊喂，呼籲多啲人去做選民登記，咁、你不斷咁樣就喺政治節目嗰度呼籲大家多啲選民登記啊，多啲選民登記咁樣，咁屌你會覺得好咧吃驚噶嘛？如果佢日日喺度聽大香港早晨，佢未登記做選民咁啊，好撚震撼！虽然是有的，虽然是有的，譬如有个人好撚中意听议会政治，你最中意听咩政治？我最中意听议会政治。咁你有冇登记做选民？冇啊，政治啲嘢系嘛？咁 我哋自己都有手足，咁啱啱冇耐之前先登记做选民。 系算系 一早够年龄噶， 算系咁啦。你而家先经历呢样嘢。我2012年啊参与立法会选举嘅时候啊，我系因为我哋招募咗好多人噶嘛。当其时议会公民系 上千人噶嘛，有冇？ 差唔多啦，差唔多啦。当其时即系嗰个动员到嘅团队系好多人，我哋好多帮手去拉票做街站嘅人都系冇登记做选民嘅，系啊。而佢哋系廿几卅岁噶，但系即系佢唔知啊，即系佢唔知啊，佢系因为唔同嘅事件出咗嚟。譬如2012年，佢可能係因為衝擊立法會嘅事，唔係衝擊諮詢會嘅事件，可能係因為替補機制嘅事件，當年啊替補機制嘅事件，或者係因為係當其時留守喺條街拉好多人，因為當其時有幾次佔住馬路拉好多人，佢可能因為呢啲事件，然之後聽到個呼籲出咗嚟，好啊，我幫手參與政治，跟住然之後，我幫手拉票，選舉，我一定要幫手，我落手落腳，咁跟住然之後就諗住九月。我都要投票咁样，跟住要登记嘅咩？ 唔系新闻净系得嘅咩？ 系啦，我唔知道我未投过票啊，咁样咁系其实好多好多嘅，系手足嚟噶，系手足嚟噶，咁系唔奇嘅，唔奇嘅。今日想呢一节讲咩？呢一节想同大家讲讲素人政治呢一样嘢。 咁係嗱呢一個咧就係、是，譬如我哋就算係我哋講緊呼籲大家做選民登記啦，或者參與政治啦咁樣。咁你我哋煲嚟煲去都係喺我哋嗰個政治嗰個範疇啫嘛。譬如好老實講，《二月時報》嗰個 page 都盡量做多啲嗰、那個新聞嗰、那個網站都盡量做多啲唔同嘅嘢，但始終主要 follow 嘅人都係呢一個咁樣嘅。本身有留意開政治議題嘅人啊嘛，咁好啦，但二月時報一開始開台嘅時候咧，我想提翻大家咧，2012年二月時報一開始開台嘅時候咧，係主打唔係政治節目嘅，係一開始開台嘅時候係除咗阿泰嗰個好撚悶嘅議會公民教育之外咧，其實係冇論政節目噶，最開始開台嘅時候係冇嘅。是冇的，如果你唔計笑死朕做論政節目嘅話，係完全冇添嘅。好啊，跟住然之後後來搞下搞下搞到一段時間，跟住差唔多搞咗一年，跟住係2013年啊，如果我冇記錯，2013年先開始做二月政治，跟住後來先做大香港早晨，即係掛正牌頭做政治節目。個原因係乜嘢呢？就因為我哋首先想吸納咗個鋪，就係唔係關心政治嘅人先，我哋希望起碼雖然到而家主要嘅主流都係政治啦，咁但我哋希望去吸引其他因為有其他理由而去 wish 到我哋嘅人，呢個我哋最重視嘅環節嚟嘅。好啦，咁而家去到選舉啦，最主要就要用呢個渠道啦。譬如就係話，喂，譬如就係話，喂，你關心雜嘢嘅，你關心讀撚嘢嘅咁樣，咁你可唔可以因為本身我哋已經營運咗一段咁嘅日子啦，建立咗一定咁嘅網絡啦，咁樣，咁我哋而家連下香港街霸第一人 Human Bomb 都請到出嚟啦，去到咁樣嘅環節嘅時候，可唔可以通過呢一種嘅方法去 wish 到其他界別嘅人呢？因為譬如你懟個何韻詩出嚟，咁其實都係政治宅嘅啫嘛，都係政治宅嘅啫嘛。咁但係能夠做到嘢，我哋嚟緊都會做一系列唔同嘅嘢。譬如而家第一炮，聽日啦，咁樣晏晝，雖然個時間就唔係好靚啦，咁但係冇辦法啦 ，book 會堂嘅嘢，我琴日解釋咗啦，都係咁樣嘅，有啲咁嘅掣肘噶啦，佢俾到咩時間你係咩時間。好啦，譬如聽日咁樣，我哋都希望做到就係話，喂，起碼吸引到嚇呢個咁樣嘅宅嘅界別嘅 game 嘅界別嘅人，街霸界別嘅人，有冇可能通過因為借住 human bomb 同埋小菜嘅吸引力，可唔可以通過到一啲平時唔留意我哋嘅嘢嘅人都可以吸引到佢嚟？喂，留意一下呢樣嘢，呢、這個亦都係當初點解要搞熱血少年。點解要搞漫畫雜誌？就係、是、喂，你唔中意政治，你都可以了解呢一個咁樣嘅。了解呢一個咁樣嘅由漫畫開始吸引咗過嚟啦，咁所以我哋嚟緊咧會搞一系列咁樣嘅嘢嘅。首先就係讀撚啦，讀撚見過啦，咁跟住然之後我又會拉埋阿 Frank 啦，百無禁忌啦，我哋又討論下博嘢同港獨嘅關係啦。咁就係譬如可以希望通過博嘢咁樣又吸引你，喂，博嘢技巧大全喎、啊，咁樣係啦，喂技巧大全喎、啊，咁樣可唔可以博出一個國家嚟咧？咁樣咁我哋就係啦，就係、是、又希望可以喺博嘢嘅角度又可以講。到呢個建國嘅問題，喺呢個獨撚嘅角度又可以做到呢個建國問題。咁啊，譬如啊，又可以睇下啊，敲天啊、金德寶啊、陳道啊咁樣，可唔可以用耶撚嘅角度嚇、啊？用耶教嘅角度又唔係耶撚角度，係耶教角度，可唔可以用耶教角度又吸引到一啲人咧？咁樣咁，譬如係港豬，就譬如阿薯咁樣，咁啊難啲啦，吸引唔到人啊咁樣。 唔知佢係咩界別嘅？ 唔知咩界別啦咁樣嚇、啊，即係譬如我哋有 契弟界別 係啦。譬如點解會開婦女民主連線咧咁樣咁啊嚇，婦女嘅界別又揾即係或者婦女嗰個 feel 可唔可以吸引到人去關心到政治？宅民 game 民呢個 feel 又可唔可以吸引到人關心政治？嚇、啊、百無禁忌呢、這個咁樣嘅博嘢嘅 feel 又可唔可以關心到政治 ？OK 好啦，咁即係呢個係我哋一路做緊嘅嘢嚟，一路做緊嘢嚟。咁今個禮拜五咧就提大家啦，即係聽日咧我哋就晏晝4點至7點咧就喺啟業村呢、這個咁樣嘅啟樂街嘅。啟業社區會堂嗰度咧，咁就搞呢個咁樣嘅嚇獨撚論壇，香港獨撚建國大會。咁即場咧就除咗我哋去討論呢個香港嘅前途之外咧，當日咧亦都同場咧就係、是、小蔡咧就招募佢嘅 partner 就一齊做五間節目，同埋咧大家嚟到咧就有機會咧可以咧挑戰呢個香港街霸第一人 Human Bomb 嚇、啊，就即場向佢挑機。就試下對佢打街霸啦，嗰啲咁樣 OK。好啦，咁就而家咧就講今日講呢樣嘢就係頭先講一紮嘢，我想講即係譬如咧我係 cut 翻嚟，呢個係想講一個概念俾大家聽，就係、是、譬如香港近年咪好多人講關於素人嘅問題嘅，講關於素人嘅參與素人嘅政治咁樣，咁咧好多人就我問你啊，柏陽，你素人係咩嚟嘅？ 蘇韻麗冇政黨背景，即係你行出嚟，你唔會知佢係邊一個。我按我嘅理解就係、 是，係啊，呢、這個理解係錯撚曬。香港幾時開始有人講素人政治咧，或者講素人行動咧？其實我都夠膽講嘅，其實係源自於我嘅，係、源自我講起先。咁但係嗰個概念唔係源自於我嘅。我其實咧好耐之前咧做咗一集《笑死朕》，嗰集《笑死朕》咧就係講關於素人之亂。咁然之後咧，由素人之亂開始咧就開始，因為我當時講啲光復行動咧，嗰種咁嘅形態嘅嘢咧，其實就好貼近素人之亂嘅。咁於是乎咧就慢慢就開始，大家就用咗素人之亂呢個 terms 就去講香港好多情況。咁、跟住。然後咧，喺佔領啦、雨傘啦、佔領期間咧，就好多一啲從來冇參與過政治活動，或者冇唔係唔原本唔係支持開邊個黨派嘅人，就走咗出嚟咁樣，咁啊，咁就於是乎咧就變咗當其時有好多人討論就好多素人啊，好素人，咁好多素人，於是乎咧就其實之前都有記者問我乜撚嘢叫素人嘅咁樣，咁係素人，如果喺日本嗰個詞語解釋咧，就係其實講緊就係話。佢唔係即係，譬如唔係某一個專業嘅，即係外行啦，外行啦嗰啲咁樣。好啦，咁跟住然之後，香港咧就好多時候咧就會定義咗咧，就係、是你無黨無派咧，咁就叫素人啦嗰啲咁樣嚇。咁啊，即係譬如阿柏洋頭先都係咁樣定義啊。其實咧又要即係首先大家聽翻嗰集節目啦。另外就係嗰集節目其實係源自於乜嘢咧？就係、是、源自於《素人之戀》呢一本書。咁、《素人之戀》呢一本書咧，其實咧佢講緊嗰樣嘢咧，係講緊一班人。佢哋咧本身唔係原本喺政壇度打滾，唔係喺政壇入邊去活動，唔係喺政壇入邊去即係唔係職業嘅，唔係職業嘅政治人物， 唔係社運界嘅 唔係，因為日本唔係咁理解嘅，日本同香港嘅情況唔同，因為日本講緊嘅政黨咧，唔係講緊香港嗰啲政黨啊嘛，即係日本講緊嘅政黨，咁嗰個政黨就好有規模，好有架構 ，professional 噶啦嘛，嗰、個係職業嚟噶嘛，嗰、個係職業嚟噶嘛，咁相對於佢哋嚟講，其他啲咪素人咯，其他啲咪素人咯，咁素人之戀係講咩？素人之戀係講一班人。一班人佢哋係喺呢個咁樣嘅電器街，佢哋就開咗間鋪，就係做二手交易。咁跟住佢哋有好關心一啲即係做嗰啲叫咩啊？嗰啲二手鋪啦，二手鋪啦，嗰啲舊電器啊、舊嘢嗰啲咁樣嘅交換嗰啲咁嘅嘢。咁跟住佢哋一班人咧就開咗個鋪頭。咁佢哋做咩咧？佢哋做嘅就係佢哋做咗好多樣嘢啊！佢哋因為呢個咁樣嘅商店街。重建啦，咁佢哋走出嚟搞運動啦，咁我哋搞運動嘅方式咧，係好有別於傳統政黨嗰種嘅做法。咁佢哋搞政治嘅方式就係佢哋係好生活嘅嘢嚟嘅，同埋好戲約嘅嘢嘅，好玩嘅。譬如佢哋會去，譬如舉例就係佢哋去參與選舉，佢哋走去參與選舉。譬如佢本書有講噶，佢哋點解參與選舉咧？因為日本嘅選舉，你參與咗選舉之後咧，佢就會街頭劃啲區俾你咧做街頭宣傳噶嘛。啲警察就唔可以趕你噶啦嘛。咁於是乎佢就發現一樣嘢，原來你參與選舉，你就可以企喺條街度咧，周街喺度屌鳩人，啲警察唔可以趕你。咁於是乎佢就好撚開心啦，就喺周街屌鳩人，又屌你咁樣，喺度屌指住人，喺度屌你老尾嗰啲咁樣，啲人又唔可以趕鳩你。咁其實佢哋都係參與緊政治，但係就用咗嗰種素人嘅方法。咩叫？素人的方法其實就是你要將即係政治就是政治，政治就是一種界別的嘢。佢用第二啲界別，又或者更加貼近生活的嘢去做一啲政治的活動。呢、這個是為之嗰種咁嘅素人參與嘅方法。同埋就係咩咧？同埋就係、是、譬如佢哋會揾人嚟譬如開架宣傳車啊。然之後啊，去揾個著名嘅 rapper 嚟，咁樣係一個 rap 歌啊。跟然之後就聚曬成班後生仔，成個根本就係演唱會嚟嘅，根本冇政治演說嘅。但係當然其實都係政治演說啦。又或者係咩咧？佢哋會申請大遊行。佢哋會申請大遊行，跟住成班人咧就攞個神橋出嚟，就喺度抬橋，跟住然之後咧又周街喺度派嘢，又喺度唱歌，又喺度玩啊！即係申請個遊行，咁遊行就係好正經噶嘛，遊行就係遊行，有個訴求拉 band 啊，佢哋唔係就遊行，跟住然之後就喺度玩啊，就喺度開 party 啊，巡遊啊， 好似暴食真普選喎、啊。 唔係啊，我想講我所有嘢都係學素人之亂。 哦， 係。咁跟住咧，然之後就去做啦，然之後就去做啦。唔係，其實我喺節目講過噶啦，而家我再講一次啫嘛。咁跟住咧，然之後咧就然之後就仲有嘅就係佢哋嗰個鋪頭咧，佢哋個鋪頭咧，除咗做商店街嗰啲交易之外咧，佢個鋪頭做乜嘢咧？佢個鋪頭係集中地嚟嘅，做咩咧？佢個鋪頭係用嚟做網台嘅。 嗯。 就係、是、做 online 嘅 video 嘅，咁素人之亂係乜嘢呢？素人之亂其實有一間鋪頭嘅名嚟嘅，素人之亂其實就係佢鋪頭嚟嘅。咁所以其實咧，所以誤解咗一樣嘢咧，就係咧，即係有一般嘅誤解咧，就係話覺得就係話，喂，你一般我哋叫素人或者素人參政或者素人嘅社運、素人嘅政治，就一定係冇組織。我想講，素人之亂係一個組織嚟嘅。 个名字就叫素人之亂， 系啊，素人之亂系一个组织嚟噶、嗯，所以就唔好误解咗，就系话，即系而家有啲人咧，就系话，因为我哋开始讲咗素人，系由我开始讲起之后咧，跟住就开始越嚟越多人开始讲啦，跟住雨伞之后咧，就好多一啲新加入嘅人去参与啦。嗱，其实所谓素人政治嘅意思系乜嘢咧？或者素人参与系乜嘢咧？个意思就系、是、其实热血公民一路做紧嘅嘢咧，其实就系素人政治嚟嘅。譬如你留意到我哋，譬如我哋会搞暴食真普选，咪就系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喺街度开 party 咯。 嗯， 暴食真港独咪又系喺申请不反对通知书喺街度开 party 咯。其实嗰样嘢源自乜嘢咧？就系、是、源自素人之乱噶啦。就系头先我讲嗰样嘢，佢咪就系拉呢个咁样嘅申请嘅游行，跟住然之后喺街度玩啊。巡游开演唱会，其实系玩啫嘛，其实系玩啫嘛。素人之乱仲做过好多啲，其实我哋都做过噶，我哋之前都做过噶。譬如素人之乱试过因为佢试过搞过大型嘅游行，跟住然之后咧就搞到差佬好捻麻捻烦，因为佢搞好捻多人出嚟，因为咧同埋咧就有个喺有架车，然之后有个好捻红嘅 rapper 咧就一路巡游一路喺度 rap， 咁跟住咪好多人跟住嚟咯，搞到条队越嚟越大咯，咁啊搞到个好捻夸张咯，咁跟住从此之后咪好捻防备呢班人咯，咁跟住差佬好捻。防备呢班人嘅时候，咁素人之乱做咗件咩事咧？就系佢又申请一个好捻大规模嘅游行，跟住两个人去咯，跟住两个人，跟住成班差佬，即系成班差佬就喺度围住两个人喺度巡游啊，行一个圈，跟住走啊，拜拜咁啦，即系呢啲系好多嘢都系我哋粤公民运作咗呢几年咧，其实好多嘢都系喺佢度学翻嚟，而嗰个概念嗰个重点咧，就唔系你有冇组织。唔係有冇政黨，而係你嗰個做事嘅方法有冇一個生活嘅元素，同埋一啲玩樂嘅元素加入咗喺入面。咁嗰個就為即係你所謂嘅素人係相對於職業政黨而言，就係、是、職業政黨傳統係咁做嘅，即係講緊日本嘅，可能你一講政黨就講緊自民黨啊嗰啲咁樣咁大規模嗰啲政黨啊，一定要好撚企理啊，大家一定要扣個章喺心口嗰啲咁樣。咁於是乎喺嗰個咁高度職業化嘅政黨環境底下，素人之亂咪出咗嚟啲咁嘅嘢。咁當然素人之亂嗰種做法喺香港 work 唔 work 咧？你聽翻笑死朕嗰集節目啦，其實唔係淨係粵語公民奉行緊嘅嘢係素人之亂嘅嘢嚟嘅，其實以前左膠做緊好多嘢都系好多源自于素人之嘢嘅，素人之乱嘅一啲嘅玩法嚟嘅。咁所以其实由《粤语时报》到《粤语公民》，譬如我哋做无论系暴食真港独啦，或者系譬如之前我哋玩一啲譬如掟小圈子啊，掟纸飞机啊嗰啲咁样，当然而家睇翻好卵胶啦。咁但系其实嗰样嘢都系话用一个生活嘅方法去融入喺嗰个政治入边。譬如而家搞呢个咁样嘅独卵建国大会，其实呢啲就系素人之乱嘅嘢咯。呢啲就為之素人政治咯，即係呢啲即係大家千祈唔好，即係譬如我哋搞百無禁忌，搞呢、這個咁樣嘅暴食真普選、暴食真港獨，譬如我哋搞劇場，我哋人哋去搞佔領中環，我哋等做個劇場叫預演佔領中環，就笑鳩佢嗰啲咁樣，咁跟住希望通過戲約引起嘅關注，帶出我哋嘅信息，呢啲先至為之，呢啲就係為之素人政治啦、 嗯， 即係話其實粵語公民從來都係素人嚟嘅。从来都是素人，因为素人的意思就是你本身你有你自己的生活的范畴，有生活的环节，你有你自己的职份，你有自己的职场，咁于是乎你利用你的职场，利用你的专长，跟完之后就摆入去融入在政治入面，咁嗰个呢就叫做素人的政治啦。但是即是香而家呢我发展呢慢慢呢发觉呢就误解咗，大家就觉得就是话哎我是素人嚟嘅，即是佢将素人理解咗成为孤僻㗎，即是 你明唔明啊？ 即系你冇朋友你就数人啦。 系啦，你冇朋友就数人，唔系你冇朋友嗰啲系独卵，冇朋友系独卵，冇朋友即系独来独往，唔系数人，独来独往只系独卵。OK， 数人之乱系有一班好大班嘅朋友噶，好卵多人噶数人之乱。咁所以系你系要一班人用好多唔同玩嘅方式，玩嘅用一种生活嘅方式，或者系譬如好似我哋咁听日搞独卵建国大会，喂，屌边个话你唔可以？喂，譬如 book 个社区会堂，一定系搞论坛嘅咩？系啊，我搞论坛，搞论坛唔可以打街霸嘅咩？即系你嗰个搞论坛一路打街霸得唔捻得咧？系咪先？譬如系喂，譬如好似搞政治咩？屌嗰阵大波咩唔捻肯啫嘛，熬底噶嘛？喂，屌政治争拗点解唔可以上擂台倾咧？政治爭拗是可以上擂台傾嘅喎， 政治角力真係打， 係咯，你喺擂台去做政治角，呢啲為之素人政治咯，呢啲為之素人之亂咯，即係呢個先至係真正對素人嗰個解讀，大家就唔好誤解咗就，喂，而家好興素人啊，好興素人就，哎，無黨無派更加有影響力，如果無黨無派更加有影響力，呢個世界就唔會有政黨啦，你有冇邏輯啊？即係你咪，如果咁呢個世界解散，即係你咪解散曬咪得咯，係咪啊？如果無黨無派能夠爭取到更多嘅支持嘅話，咁呢個世界唔應該有政黨噶，係咪？唔会有国家添，系咪？即系唔会咁样噶嘛？咁即系你要了解，你要了解嗰个素所谓素人嘅意思系乜嘢咯？即系即系而家就当然啦。你对于一啲字眼，对于一啲字词嘅定义，你经过年月或者转换咗唔同嘅地方，佢有唔同嘅解读啦。而家喺香港咧，讲起素人咧，就变咗系 冇 独立人士，独立人士，素人，即系边个？我知乜冇声？拍人知乜冇声？拍人知乜冇声？share 即系以为素人之乱就系、是、以为素人就系独立人士，咁就如果系咁嘅话，就丢体大壮都系素人啦。 方国山都系素人， 方国山咪素人。 咁嗰啲人识佢， 但系方国山其实就嗱，方国山就唔系素人啦。点解方国山唔系素人呢？因为方国山系佢都无党无派嘅，但你唔会话方国山素人噶嘛？个原因系咩？因为佢系全职政治噶嘛，佢系职业职，佢系政治职人啊！你明唔明啊？即係佢係政治職人嘅時候，佢就唔係素人㗎啦。 政治係佢專業喎。 係啦，政治就係佢嘅職業啦。咁呢啲咪就係呢啲咪就係全職嘅政治人咯。咁某程度上素人都有一個定義，就係話，即係如果根據原有字詞啦，就係佢唔係全職，佢唔係專職做呢樣嘢嘅，佢都有第二啲嘢嘅咁樣。咁而佢嗰樣嘢又會擺埋落去嘅，咁樣擺埋落去去推動政治，咁咪為之素人嘅政治咯，即係。冇啊，因為我見好多時候嗰個理解唔係好唔係淨係講素人呢個 terms， 而係源自於點解我會講起素人之亂呢樣嘢咧？其實係講緊素人之亂所帶嚟啟發香港嗰個咁樣嘅社運模式，係源自於嗰樣嘢，但係就唔好即係覺得係咯，即係唔好誤解咗素人同獨撚咯。我覺得即係雖然嗰、如果你香港，即係如果香港約定俗成係要咁定義嘅，咁我都冇撚問題。咁啊，羅生係一生都係素人啊，咁樣係嘛？終生素人啊，咁就係啦。咁同埋就係、需要好多人啦，需要好多人啦，因為係譬如做街站咁樣咧，即係譬如比四年前咧。因為我哋冇第二啲嘢，即係我哋雖然可以諗好多方法，用好多素人之亂嘅方法，去喺唔同嘅生活範疇去融匯到嗰、那個政治嘅議題，推廣到個政治議題，但係始終我哋冇嗰啲建制派嗰啲嗰啲咁樣嘅鄰舍網絡啊，冇佢哋咁多請咁多人啊，嗰啲唔係素人嚟啦，嗰啲即係民建聯嗰啲師奶唔係素人嚟嘅，嗰啲 OK， 嗰啲民建聯嘅師奶嗰啲 係 政治職人嚟嘅嗰啲，咁佢哋就滲透喺各個社區入邊，同埋咧，譬如咧，你要留意到，譬如屋邨入邊咧，新界東係最多嘅。新界東係最多嗰啲屋村入面咧，佢本身已經起咗棟大樓咧，係有啲咩會堂咩會堂，嗰啲係工聯會嘅， 哦係啊， 嗰啲係工聯會嗰啲會堂嚟嘅，嗰啲係民建聯嗰啲工聯會搞到最多嘅啫，譬如新東新西係最多呢啲， 乜乜班乜乜班俾嗰啲師奶去， 係咪？但係佢直頭有個會社喺入邊啊嘛，喺個村入邊啊嘛，咁佢就唔知點樣，即係嗰啲區議會，因為佢啲議員咧就撥款，咁跟住之後就有個乜乜會堂乜乜大堂，就喺個村入。咁我哋做街站，我哋只能够靠街头宣传嘅，我哋入唔到村噶嘛，我哋入唔到村噶嘛，咁所以我哋要街头上面就要有更多人，因为我哋唯一对佢哋抗衡就系佢哋已经系 喺尤其是屋邨啦，或者屋苑啦，有錢嘅佢哋深入咗各個嘅業主立案法團啦，屋邨嘅又已經喺唔同嘅屋邨入面有唔同嘅會堂啦。咁我哋只能夠靠街頭去做啦。咁我哋變咗要個街頭要好多人先咯，要好多人，所以就呼籲大家多啲參與啦。OK， 好，咁就我要講嘅差唔多啦。咁有個投票喎，那個投票係咩啊？个投票就话，如果从此咧再没有女士之夜，咁就夜场有咩方法可以应对咁样？有几个？有着裙之夜，有胸之夜，有胸之夜咁样， 有奶罩之夜， 有胸之夜对某啲女士都唔得，有啲女士都冇。 咁但系男士有啲男士可以去咯， 男士又有胸嘅，有啲阿基又有啊， 系咯， 阿基又有啦， 你可以特异。 奶罩之夜咁长毛去得啦， 长毛去咯，就系写俾长毛。 泳衣之夜长毛都去得啦，冇须根之夜咁你都去得啦，系咪啊？ 但你唔去得， 我就唔得啦。高踭鞋之夜咁呢个系考验嗰个 人平衡力、 意志力、忍耐力嘅。出咗啦，投票结果 系， 睇睇个投票结果。 就第一位咧就系奶罩之夜嘅，就11票嘅25%啦，跟住就泳衣之夜就10票22.73%，跟住高踭鞋之夜就8票， 你睇下大家 對 呢個投票 有啲興 趣都冇，十票八票嗰啲， 有胸之夜咁呢個我有投啦，有胸之夜就6票嘅13.64%，跟住就著裙之夜就6票嘅嚇13.64%，咁最後咧就係冇鬆筋之夜啊，咁啊得3票嘅啫，6.82% 嘅， 係啦咁樣，咁呢個咧就係傳說中。香港眾志或者係青年新政話要用電子方法，每日都就住唔同嘅議題去做一個公投。咁我哋今日又完成咗某一個議題嘅公投啦，咁樣係咁，我哋香港邁向呢個咁樣嘅自決又邁進咗一大步啦。 仲有9年零12個月，係 啦，咁樣哇，日日咁樣做呢啲公投，哇！你嗰個公民意識唔撚覺醒啊？屌你老味！ 我10年後又好清楚 㗎。好，咁我哋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啦。我哋就今晚議會政治再見，拜拜， 拜拜。